让我有幸唱给你。 又是一年除夕到，周周在这里首先要祝大家除夕快乐。春节的时候家人团聚，一起忙里忙外，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不得了的事情。看着老人小孩脸上都挂着笑脸，还有冰箱里饭桌上满满当当的美食，哇，一派温馨的场景，真的是让人把所有的烦恼都可以抛在脑后了。不过要感谢你在除夕当天依然在收听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，让我的声音可以和你们一起过除夕。那么周周在这里呢，也要首先感谢大家对969的支持以及对周周工作的肯定。时光匆匆，新的一年呢即将到来了，现在真的是有一大箩筐的话想送给大家，可是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，因为真的是太多了。那么下面的时间就用歌曲来代表我的心情吧，一起在歌声当中感受新年的气氛。 一年有365个日出，我送你365个祝福，始终每天出了1440圈，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 有好成绩， 同事祝你工作顺利，升官发财，春风得意， 同志祝你身体健康，家庭美满，甜甜蜜蜜，同胞祝你龙马精神，笑口常开，万事如意。 一年有365个日出，我送你365个祝福，始终每天转了1440圈，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1440圈，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吉祥的光会环绕着你，像是东升灿烂无比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岁月像泉水悄悄地流，流向那星辰永久永久，流向那星辰。

妈妈，天上的眼睛眨呀眨，妈妈。

我心内的一首歌，心间开启花一朵。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点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结局会如何？ 好想问你，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。 你是我心奇花一朵，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好想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问结局会如何。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， 我想到现在这个时间，应该有不少的家庭正在忙活着这个除夕的年夜饭。那你家的春联福字都贴好了吗？说到春联福字这个问题，还真的是有不少的讲究。比如说大门上贴的福字就必须要正着贴，因为这寓意着开门迎福，吉祥临门。如果一不小心贴反了的话，这福气可能会不小心就跑到别人家里了。假如今年自己家里买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字，一定要记住这个福得正着贴，因为这寓意着正福临门。像水缸和垃圾箱上的福字呢，就必须要倒着贴了，因为水缸和垃圾箱里的东西是要从里面倒出来的。那为了避免家里的福气被倒掉，所以要倒着贴福。同时还要记住厕所的福字也是必须倒着贴的，所以正在贴福字的小伙伴们，你们记住了吗？不管此时此刻你在哪里，都希望正在听节目的你能够福星高照，年年有福。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。 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，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，没有情人节，没有礼物，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，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，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，在清晨，在夜晚，在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，也许有一天我老不所依，起码我留在那时光里，如果有一天

恭祝一句，恭喜发大财。 我要为你恭祝一句，事业永向前， 花开千万朵，生意长兴旺， 财运亨通，福星照，处处稳大钱。 声要醉共欢庆， 杯杯要盛共欢宴，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。恭祝身体健康， 年年岁岁青春如，永远福寿全， 千载百世共欢庆， 千载百世共欢宴，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，年年欢乐欢乐年年。 恭喜恭喜恭喜沙你！ 哎呀 ，Alex， 恭喜恭喜你啊！几时派利是俾我啊？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看也看不到，去也去不了的地方。